会放在冰箱，可惜我只会抱它。打翻咖啡在沙发，好像好像张地图啊，记录着你去过的地方，在我们人海里飘飘荡荡。我想要跟你困在这沙发，任窗外飘落雪花，空气一杯茶，春秋冬。 中洗漱系统准备完毕， 知道了。 FM 九十八点二，是否需要播放 FM 九十八点二最新节目？ 嗯，我要和主持人见面了。 想用最年轻炫酷的方式听广播，不用等到未来。FM 九十八点二，全频可视化平台，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，听听看，你够年轻吗 ？I am.What I am， 我是我，多么特别的我。葡萄园里，响起